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周五，按说呢是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周五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说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我们又可以到双休日去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了。但是这个周五呢又有点特殊，因为是六一儿童节，就大家一听到六一儿童节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好像离我挺远的。突然有一天我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开始的，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可以过六一，突然过了五四了，一直觉得可以过五四，突然过了三八妇女节了就是一直在各种不甘心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节日。可是无论如何怎么样，就像我们青年广播有一个公益宣传一样，只要我们有一颗年轻的童真的心，我们依然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过成六一儿童节。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要和我们谈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也是相关的资深人士，所以我们愿意在今天这期节目把他请来。哪怕我们这期节目跟职场没有任何的关系，哪怕呢我们这期节目在很多青年朋友看起来觉得这个事儿跟我关系是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可以从很小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植入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关于生命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郑重的有请一下来自今天我们今天的嘉宾，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 title 就是 CrossFit Meet 是吧？ 对 ，CrossFit Mat。 Mat 对 ，CrossFit 是一种健身训练的模式， 对， 所以呢 ，Mat 是这个馆健身馆的名字，所以叫 CrossFit Mat 综合体能训练馆。 嗯， 对，我是联合创始人。 嗯， 对，我叫李传威。 嗯， 对，并且我是 CrossFit 这个训练体系的一级和二级教员，CrossFit 举重教练。并且是儿童训练教练，所以的话这一下跟六一这个主题就扣上了。 对， 重点是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嘉宾，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国第一家示范的这么一个广播媒体，就是我们通过一直播在同时的做视频直播，您前面这个摄像头一直播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身材太好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少在节目里面就是难以自持。今天看着这嘉宾之后，实在是因为他女儿太好看了，你知道吗？我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所以就能看到他是一个特别，因为我一直觉得做健身的或者对健身有一个比较高要求的人，其实是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比较强的。 是， 所以我对这样的人通常都会心生敬意。尤其今天看到您形体如此的健硕啊，就是你知道男人。就是形体健硕就一定会给女人安全感，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会让我心生敬意的这么一位男士。那今天正好聊的这个话题呢也特别切合他平常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愿意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关于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这个事儿呢，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接触，现在90后接触的多不多。总而言之我那个年代就是80年代初70年代末基本上是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的。 是， 您应该我们算是， 我是73年的，今年45岁。 但是你看着像35的，明明我这30的，为什么我看像45的？这就是形体的差别。所以那个时候您那个70年代初也是没有这样的教育吧？ 没有，起码没有明确的这样一个 主题， 嗯， 对，这样一个名词并没有， 嗯嗯，但是家里面或者学校有没有有意无意的渗透一些这种常识？ 嗯，我没记得有这个，就是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包括学校的老师啊，反正没有这样一个主题， 嗯， 对，因为其实。这个年纪，我们这个年纪人应该都能回想到我们小时候，大同小异，就不论你是在城里还是在郊区生活啊，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对，所以我没有这个印象， 对，而且我们小时候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放学上下学， 对对对，没有家长接送， 背着书包，然后就把钥匙都挂在脖子上， 没月票跟钥匙， 对对对，就恨不得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家这大门钥匙， 对对对对， 二门钥匙，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安全概念，更别说是接受这种生命教育的概念。 对， 你知道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我觉得也不一定适用于我们国人，其实在很多就是人类正常的一个心态，就觉得坏事儿都是别人的，遭殃的事儿都是别人的，啊，我到轮到我的都是好事儿，就是觉得遭殃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没有有过那种防患于未然的那种意识，觉得有一天我也一定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于生命教育，从小我们尤其在童年，你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生命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也为时不晚，因为我们覆盖那么多的网友，那么多的受众。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看到此刻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今天我们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童年有没有接受过生命教育？你如果现在的您会怎么对孩子这个进行这样的生命教育？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啊，李先生，就是您现在会有没有有意识的给孩子灌输这样的东西？ 说实话啊，就是当我拿到今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才开始了解生命教育 啊， 对，然后包括在给我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前面的引子，就关于日本的这个。 对，他们会有生命教育课， 对对对对对，让我想起了我上小学前后的一件事儿，现在我和我的姐姐还经常会提到这件事儿，是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城乡结合部， 您就是北京人， 北京人，对，三环边上，三环里紧挨着三环，然后就其实三环外就是那会儿叫乡下农村了，然后呢我们那会儿什么猪羊其实就在身边，然后我们养，我跟我姐，我的两个姐姐，我们养了几只小鸡，养大了半大的时候，有一天呢晚上啊，就是大人让我们去邻居家看电视，那会儿还家里都没电视呢，还八几年，然后呢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养的这几只小鸡就已经杀了，被杀了，然后就其实那会儿家里养鸡，一是孩子玩，主要是让他下蛋，和供给家里面一些肉食，对，因为那会儿物质没有这么丰富， 就是用来吃的， 就是用来吃的，就是我们太投入这个感情了，因为小孩小不点，大概五六岁，这样我姐姐稍微大一点， 他会把他当成伙伴，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现在刚刚您问到这个生命教育问题，我也在这几天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其实虽然不了解这个名词，我刚刚开始这两天也翻了一些资料，欧美、日本，包括台湾、香港，的如何进行生命教育？那我反思我身边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从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养了很多很多的宠物，到目前为止有九只猫 啊，真的？ 对，然后有青蛙，有龟，养还有蜥蜴，养过蜘蛛、蜗牛等等，就这些大家能够 想到的 常规，包括鱼，我们都正在养或者养过，那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女儿一天比一天大，我也观察她，对，她每天会跟他们花一些时间交流沟通，并且照顾他们的生活，喂换水，带他们玩，还有一只小鸟，很需要陪伴的一只小鹦鹉， 那这些其实小生命在他的身边，我觉得我女儿对他们的耐心越来越足，包括对他们的爱心也越来越多。 嗯， 她懂得如何去照顾别人，照顾一个对象，包括对我们的照顾，对于我妈，她妈妈，她身边的人朋友啊的惦念和这种关心，还都是挺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养过这些 小动物 的原因，但起码目前他在这一个板块 对 还是挺让人可心的。 没错， 是。 您知道为什么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样的一种生命教育？因为其实之前拿到这个命题的时候，我问到身边的朋友，大家呢第一反应都是生命教育是不是安全教育。他会想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成长的环境和现在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会用那样的一个方式去跟您做一个沟通。但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教育它的层次和意义更深远。 是，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所谓的生离死别。 是， 为什么说日本开了这么一个生命教育课，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他们呢是在最早应该是在日本有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学是开始的这个生命教育课。他呢是让孩子们养了两只小猪，然后呢这个每天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孩子们轮流要照顾，这个是他们的课堂作业之一，也是他们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重点不是在这儿，重点是在对不起啊，今天早上卤子吃咸了重点是在孩子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要把养的这个小猪送到屠宰场去。就这个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特别有争议的，就说为什么要让孩子经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洗礼。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说法，他们觉得我们要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植入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生命都会有离开的那一天，就你能不能从小就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问一下李先生，就是您对这样的生命教育课是不是可以接受？ 我接受这种概念，就是让他知道每一个生命都会离开，让他更坦然或者说更勇敢的去面对，这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对，有的时候生离比死别更痛苦， 没错， 对，让他们能有那种勇气。但是否用这种形式，这么刺激的形式，反正目前我来讲的话，我可能觉得有一点残酷。但如果说他能够取得到很好的效果的话，我觉得也不妨一试。包括说养小鸡，宰杀掉它，亲手宰杀掉它，这种形式我也觉得并不能完全去否定。是。 所以您刚才说家里前前后后养了九种宠物，小动物。 对对，可能还要多。 还要多。 对。 有没有过这个小动物比如说中途。 有。 那 有。 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孩子那最后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去世的一只猫，一只加菲猫，应该是在将近四年前了。那是因为那是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出去了大概不到一周，然后回来呢家里有人照顾啊，结果回来那只猫是他非常喜欢的一只，是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一只猫，就死了，就是在我们回来的那一刻死的。 哦， 对，然后 他其实也许冥冥当中在等着你们是吗？ 有一点那个感觉。对，回来以后他就是在反正已经快咽气了，然后我们带着他，是个春节，带着他满处去找医院，然后春节很难找到， 对， 而找到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对， 已经死了。然后这整个这全程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去的，然后这几年倒也相安无事，没有太提到过这件事儿。但是呢，您也知道，一到假期都愿意带孩子出去玩，今年我就跟小米说，我女儿叫小米，我跟小米说，我说假期咱们去哪玩啊，前几年假期我们都很忙，也没有带你出去玩一玩，整天跟我们混在一起，健身房，妈妈办公室，就这几个地儿。他说其实我也不太愿意出去玩。我说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知道他挺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他说我怕家里的猫没有人照顾回来死了。对， 啊，我才反应过来，那四年前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他的生命里已经留下了一个， 对对对， 一个东西， 一个烙印， 一个烙印。 只是孩子在那一刻，他并没有流露出来， 是是， 比较过激的这种情绪， 没错。 但是四年之后，他能再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那件事情对他已经在内心深处有了一定的影响。 是的， 这个他孩子说出这一刻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什么层面的一个问题？ 他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反应跟您刚才差不多。我其实我很高兴的是他很在意这件事情， 对， 然后所以 他善待生命， 对，您说太对了，就反过来他会善待目前他所拥有的这九只小猫， 他会更珍惜， 他会非常的珍惜，他给他每个人起名字，他会跟我讲这个猫是什么样的性格，那个猫它调皮，像刚才小崽，它会怎么样，他会观察的非常细，他其中最喜欢谁，然后睡觉的时候抱着谁去，什么的。动物虽然猫这种动物并不是特别高级的， 对， 智商很高， 智商，对， 但是你会发现，他对待最好的那一只，也是对他最好的那一只， 对。 对， 所以这是一种相互 相互的， 对 对对。 所以孩子，我觉得因为刚才我们就是小米同学现在就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只有十岁，但是个子马上就赶上高丽阿姨了，受得了吗？所以孩子能看出来，就是你看着他个子高，但是他其实是那个小小的那个童真，随时随处的会闪现。 没错。 那我就没有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那么细腻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看着大大咧咧。 对。 特别可爱，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经常被大人忽视，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总会觉得那是孩子嘛，一会儿就没事了，或者过去就没事了，他不会那么在意。但是小米的这个经历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每个孩子他在内心深处都有不愿意在当时当刻暴露出来的东西， 是， 但是其实对他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 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小猫，就让我讲到了，想到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没有小米那么的心智那么的强大。就是我没有办法特别平静的去面对所谓的生离死别。因为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小动物，我家里也一直养。我养了一个最长的一只动物，就是我们家的一只狗。它是11岁，2016年12月25号生病去世，因为是年龄很大了，就是最后是肾衰，因为一直给他做体检，就是每年都会定期体检。当时有一年宠物医院的医生就说他现在肾衰比较严重，看起来没有事儿，但是可能上午好好的，下午突然就不行了，你们要提前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我说没有问题，因为什么时候看到他都生龙活虎。可是恰恰就是我在台里面业务最忙的一个阶段，我在郊区培训，也是在那个阶段他突然就病重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开始打点滴，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其实就是一个相互的一种心理安慰。后来就还是没有熬过去，就是他病死了之后，你知道从他病死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我都没有办法释怀。我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还走的时候好好的，回来之后就成这个样子了。我是在当时我就把所有的这种对生命的这种不认可全部的都表现出来，就是我的情绪也很不安，也比较焦躁，也比较忧郁。我在那一刻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理解我，都应该安慰我，我的先生，我的家人。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像小米这样去包裹自己的情绪，同时去更好的善待下一个你身边还健在的这些小动物。所以我觉得也可能跟你和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养这些东西，慢慢的给他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是有很大关系的。那如果现在让你给小米植入这种生命教育的概念，像这个日本小学这样，你会刻意这么去做吗？ 我不会刻意这么去做。其实在那今天可能说到孩子，说到生命的话，可能正好以我的女儿为一个例子，也希望大家网友们、听众们别太见怪。 一会儿我们这样可以半年广告之后让小米进来，大家看一下特别可爱的一个姑娘啊。 对，然后我不会刻意这样去做，但是随着她慢慢的长大，我会越来越怎么说呢？去 通过他的一点点滴的事情，我会把这件事情想得更深入，或者更深刻一点。对，包括前两天在去上学的路上，每天早上我都送他。然后去上学的路上的话呢，我说，哎，小米，我说昨天跟前天两天我都听到你跟爸爸说，具体什么话我忘了，就是类似关心的话。爸爸，你上班路上开车慢一点，就类似这种话。我说我听了之后很感动。我说我非常开心。你能有一个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的这么一颗心，这么一种态度。他坐在后座上哭了。对，他坐在后座上面哭了。其实这应该是早上很轻松的一个话题。我只是去表达我对他的一种感谢，其实感谢。 你其实在那一刻没有跟孩子说这样的话。 对，我没有说我感谢你或怎么样。 对对， 我只是说爸爸 很高兴， 很高兴你具备这样很优秀的一种品质。会去关就去爱别人，然后但是他反而哭了。我因为当时已经到学校，后来就没太进行这个话题。我不清楚他的原因。但我想有一天他会告诉我。因为10岁的孩子他可能比较容易用感情表达，并不太容易用语言去表达他的感情。对，所以为什么说孩子是真的，因为他是用行动去表达的。 所以小米现在在导播间已经可以听到爸爸说这段你们俩之间的小故事啊。一会儿可以告诉阿姨你为什么哭，偷偷的告诉我，我把话筒打开，网友能听见，爸爸听不见。其实有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亲人之间，尤其是父女之间的这种，我觉得父女之间的这种感情有时候要比母女来的更细腻，更亲近一些。尤其在10岁左右的孩子，其实现在孩子青春期进得很早，他很容易在这个年龄就开始叛逆，他更容易跟爸爸成为比较交心的朋友。所以我能理解你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激动的，在努力的克制。就是你能看出来，能想象得到，就是这李先生啊，如此健硕的一个宽厚的臂膀之下藏的那么一个小脆弱的小心脏。但是只有一件事能让他脆弱，就是关于女儿， 是 还有他的家人。接下来我们今天既然聊生命，我们当然是最后想让大家豁然开朗，但是过程当中我们不去回避任何这样的问题。您自己真正意识到这个生命的所谓的消失也好，就是对你来说影响比较大，所谓的生命教育这个事情很重要，是从有没有一刻或者一件事情。 也是因为今天这件事这要来直播，因此的话我会具体的去想。我22年前我的父亲就突然去世了。就很突然的一个去世。就是头天晚上我们还在，我记得我躺在床上，他站在我床头，我们还在对话。那时候我20出头，他刚刚退休，就是 六十岁 、确切说是59岁。他从国外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国，然后就准备进入退休了，还没开始。然后第二天等我和我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没了。对。然后如果说其实你要这个话题，我往回去想，可能那一刻过后，当悲痛慢慢去化解，其实想到的是我母亲还有我周遭的亲友，都在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将是家里唯一的一个成年男性。对，然后你的责任感，你的责任感，不论是我的堂哥堂姐，我的伯父，姨妈等等，所有的长辈什么都在不约而同的跟我讲这件事情。当然我这个人是不太容易感受到压力的。对，不太感受压力。但是我知道，就那是23岁的时候，96年，我感觉到我的这个责任感。当他逝去，当他离开的时候，你所谓的那个在家的那种庇护，的那种庇护就好像没有了。 突然一下 就是没有任何防备和一丝的心理准备的时候。那多说一句，就是这也是 我从原来从事广告行业和房地产营销，然后转41岁转到健身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本身要延长我的健康的生命，不是延长我的生命，是延长我健康的时间。可能有人90多岁去世，但是他从60几岁开始在床上躺着了，病病殃殃就开始转床，那并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要延长我能够很健康的这个时间。另外一个，我也想带动我的同龄人，甚至周边的人，来去参与到这个健康的生活状态里面，生活方式里面去。 对，所以您刚才讲到父亲这块，我能特别深刻的感受到，虽然在那一刻或者到现在你并没有对这个生命教育这个事情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是， 但其实从父亲这个猝然过世这件事情上，你已经接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就是一种责任。因为父亲过世之后，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就知道一个人最好的爱就是能够他健康的担当。 是， 如果他没有这个健康的担当，你对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是， 如果你像当时那个家庭里面，你还有姐姐，还有你，然后妈妈其实可以得到很好的庇护。可是现在，如果你不把你健康的生命做一个特别好的维持，一个保存的话，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你现在的一个责任。所以你从爸爸的那件事情上，你已经接受到了生命的教育。 是， 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这个概念。 对，他给了你一种责任感。 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是， 所以刚才讲到这块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一定会面对这一天，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年龄尚小，你知道，就是这种尚小不是说我们的年纪在长大，因为一直没有一个重压寄托在你的身上，你可以还像想当年那样，你可以去天真浪漫的去憧憬，像保持一颗少女心。可是突然有一天这样的担子我们要去面对，父母慢慢年事已高，可能有一天他们真的会离开我们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教育是需要在现在就做好心理准备的。 是，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从现在开始潜移默化的，未必给孩子这种很概念化的这种概念，而是用各种行为和体验式的这种活动来让他植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去。因为2年前我碰到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家人去世了，到现在还让他就将近2年了 无法自拔， 无法自拔，就经常会就是悲痛欲绝的那种感觉。并不是很清晰的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什么原因。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李先生聊关于生命教育的话题，一会儿见。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庭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普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普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生命教育的话题，可能因为这个话题过分的细腻，过分的柔软，所以我觉得我从今天跟李先生一开始聊天的时候，我的眼眶就始终是噙着泪水。这东西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克制，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我们学会在一个适当的节点去宣泄一些自己的情感，远比可能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把它发泄出来来得更重要。我给的各位透露一个直播小花絮，在刚才广告时间呢，我特意让小米，就是李先生的女儿，宝贝女儿，到了直播间。我说阿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愿不愿意告诉阿姨或者告诉听众，刚才爸爸讲的那个故事，为什么你当时会哭？然后他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说那节目最后你给大家唱一首歌好吧？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但是呢，我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刚才爸爸在直播间讲述这些的时候，小米在外面也流泪了，所以我来这个职业嘉宾，你来给接个茬，让主持人平复一下心情。 对，刚才我和高丽老师在聊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咱们岔开一点啊，就是这是一个职场话题，这是一个职场话题，能不能插几分钟关于这方面的？ 太能了， 可不可以？ 就可以半个小时，你都可以说，接下来都交给你了。 因为什么呢？就您说到这是一个职场的话题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在 CrossFit， 就是我们这个健身行业，不是健身行业啊，我指的是综合体能训练。 你们这个会所？ 对 ，CrossFit。是它现在是健身大行业里面的一个小分支，Cross CrossFit， CrossFit 综合体能训练。它我会发现特别有趣的，在北京的很多家 CrossFit 的健身房里面的教练，都不是运动员或者是健身教练出身。对，因为大家想健身教练都是那种体态很壮很大，然后原来是运动员，或者是多年从事这个，或者是什么样？我们的教练大多数全是很好的教育背景，而且有50%以上是在国外回来的，对，海归，他们原来都不是 专业 人士，然后呢很多是在国外接触到的这项运动，并且他们能用流利的英语来授课，包括很顺畅的去读国外的英语方面的最先进的健身方面的一些资讯资料，所以他们的素质很高，有学工程的，有学营销的，有学计算机的，有医生啊，有各种背景，包括像我，是原来做广告和房地产这个行业，然后转行到这里面来，所以这个行业也给我们提供了做教练和做一个经营者，就 CrossFit 健身房管理者的这么一个机会，并且给很多人以运动员的圆了很多运动员的梦，因为他是我们也有公务员，有白领有退役运动员，就是原来干别的，后来发现有这些运动又回来做运动员等等，给很多人 各行各业 的人提供了他们呈现梦想，去完成他们的梦想和年轻时候或者小时候一个梦想的这么一个舞台，所以谈到这个职业的时候的话呢，我想大家可以把思路放得更宽一点，尤其在目前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去 cross 自己的想法，就是来把你的爱好兴趣得到更好更大的发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是，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现在您所在的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各种教育背景的人， 是 并不是说专业运动员出身， 是 为什么可以现在去做这件事情，第一个除了热爱，第二个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尊敬， 没错， 就是我可以让我有限的生命去有多种可能， 是 这个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一种教育和一种呈现。 是 就像刚才您用了一个词，我个人非常认同，就是我不是要延长我的生命，是延长健康的生命，那你只有把这个健康的生命做一个特别好的维护，你才能去承担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您的这个职业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非常贴切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拓展生命的无限可能，这个也是对生命的尊重，我觉得也是一种生命教育的一种表现。 是，并且同时的话呢，现在我们的健身房里面有300多个会员，然后呢我眼睁睁的看到他们 变化， 身体的改变，就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精气神的改变，甚至改变了他的生活， 对， 整个改变他的命运，或者有点夸张了，但是起码会改变他的很多状态。 我觉得不夸张。对， 包括现在又有我们又有新的实习的教练进来，就可以他做兼职，他非常热爱这些，他一个女生在研究所工作，是一个研究员，他非常喜欢训练，也花费了很多功夫，然后我们看到他这么喜欢，然后呢把他招过来作为我们的预备的实习教练，我们再去培养他。真的就是当看到这么多鲜活的生命能够因为我们的付出得到改变的时候，比我自己改变了我还要开心很多。 对， 然后我原来将近200斤，而且 真的， 对我原来96公斤，对，然后通过训练现在是85公斤，体重也不算少，但是看上去也还没有那么臃肿。 对，特别好。就是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就聊聊这个话题了。就是多久像我这种形体多久能做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就让他们豁然眼前豁然一亮。 其实 有那么难吗？ 其实真的没那么难。 就 是开始可能有点难。开始可能有点难。就因为我们也会，但是在我身上，因为我是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对， 就是质的改变。 对，所以给自己点时间。因为您或者说一个胖子sorry， 不用或者您等于胖子，您就是胖子，我都能接受。 因为不是2个月这样，可能是3年，可能是5年， 没错。 那您想，3个月。5个月变成这样，可能身上的肉也不答应。 对， 所以给自己点时间，但是可能6个月，在适当的饮食控制跟作息以及 就三个条件啊，作息、饮食以及 训练 以及训练规律的训练，一周3到4次的情况下，6个月我想有很大的变化。 半年 对、 哦、 因为这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太多了、 作息您是指的就必须要有规律的生活作息？ 偶尔不规律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是偶尔规律，这个怎么办？ 偶尔规律那就加大训练量啊、 好吧，反正不可能逃过的。 当然我们要对要健康、另外一个我们越经常遇到很多会员就很发愁啊，说微叔，他们管我叫微叔，说微叔怎么办，我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啊，怎么样、然后我节食啊什么、我或者控制饮食很痛苦，我喜欢吃辣椒，但是我又咸、我说开心就好了。你有没有当运动员？你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你有没有去当模特？不打比基尼小姐的比赛，对吧？我说那开心就好了，别让自己抑郁。咱们来这儿并不是找罪受， 对 吧？找罪受我可以在身体上找，我说你心情不好的话、那就不好了，那违反了我们的初衷。所以他就会很开心的慢慢的再去做这件事情。刚刚我们发了一个公众号，讲了我们那一胖子，是我一个小、是我一个朋友，他用了1年的时间减掉了将近60斤。一个男生啊，就是从一个不行的身体内部已经出现问题的、变成了一个比较 fit 的 健康， 对，健康，他也很开心，这样 特别好。就是您刚才提供了这一点之后呢，我觉得接下来下来直播，我们就可以加微信，我就准备去你们的这个训练营开始了，不能再等了。这句话真的不能再就特别适合在这儿用，再等了就老了。所以呢，我特别感谢，我就叫您这个。威，我觉得传哥，传哥或者威哥，我觉得更亲切一些啊。 是是是， 李先生显得，因为我们前半个小时客套过了就好了。 对对对， 就是我特别感谢您刚才及时的这个出手相助，因为就是如果我们谈到这种生命，关于生离死别的这种话题的时候，我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难以自持。 是， 刚才您用这种方式适当的让我平复了一些心情，而且这个看似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对生命的一个特别好的理解。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给自己生命最好的一个交代。 是， 如果你不这么一试，你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潜能。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愿意在今天的节目，做出承诺，从下了节目开始去做改变。 好， 就是先吃饱了这顿， 没问题， 再说， 没问题。对，提一句，减肥别用节食或者断碳水来用那么蠢的方法， 那个并不健康。 当然并不健康，而且会让你很抑郁。 对对对，没有了美食，生活还有什么色彩？ 对，我们可以把饮食做调整，而不是去减掉砍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依然吃得很美味，但它很健康。我也会很多健康的又美味的烹饪方法，咱们可以慢慢交流 啊。好的，好的，就是加这个微信很重要。小米，我跟爸爸接这个要交流一下微信，可以吗？这个要小棉袄、小情人通过才可以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生命教育。其实呢，在我们国家，就是我们最开始说到日本，其实在我们国家，在2011年的时候，我特别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就业，2012年有一个。专业的职业培训课程就叫生命教育指导，它在这里面就是说，生命教育就是直面生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育。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最终实现的就是一个生命的自我价值。 是， 这一点很重要。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们就再从成年人的角度再说。您刚才广告之前提到了那位朋友，一直没有办法走出那个痛苦。您到最后能不能理解他这种情绪，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他、劝说他？ 说实话，先开始我有点麻了爪儿，就不知所措。 对， 就因为我也经历过家人的离开，就毫无准备的那种离开。按说可能我的痛苦应该大过他。 对， 那我觉得可能是个人去承受，或者说他和母亲的关系所造成的，或者说是他当时或者他 他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嗯， 就是母亲的存在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支柱， 嗯 啊，而从这当中我也在想到，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快乐或者我们的生命的依靠寄托在某一件事情， 对对 对，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勇气， 嗯， 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对 对，嗯。包括我其实也刚才也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父母创造的、 嗯、对， 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命运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嗯， 那在这过程当中能有勇气我们能去创造一切的可能性，因此的话呢，嗯，就是我又说到我们的、嗯、我的工作上面来，三句话不离本行，那又说到工作上面、 嗯、 我刚才也说我同时是 CrossFit Kids 就是儿童体能训练的教练， 嗯， 从2016年的8月份开始，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孩为首的几个孩子就开始跟我一起做这个体能训练， 嗯， 因为这个体能训练大家一提起来体能和训练这俩字的话就会想到运动员， 对， 嗯，就会想到很艰苦， 嗯，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就你们想的很对，就是他比较对于心肺对于体能的要求会很高、 嗯、 当然对你提升也会很好，嗯，那在在 CrossFit 训练当中其实不光是给你一个强健的身体生活方式， 嗯， 而很重要的是给你带来去面对不可知和未知环境的勇气。 哦， 对，嗯，我曾经看过一篇日志，就是 CrossFit 的 Journal 日志，里面谈到了一个27岁的男孩，他当时练了大概2-3年， 嗯， 然后出车祸了。出车祸从鬼门关回来， 嗯， 他就采访他，他后来截肢了，截肢之后还在训练， 嗯 嗯，然后呢采访他就是什么样的意念让你撑过了 嗯 那一刻，他说嗯，首先我强健的身体啊，首先我有强健的身体，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一跟死亡去接近的那一刻、嗯、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们平时在训练中虽然不能说是接近死亡，但是那种对于心肺那种压力、 嗯、 就那种啊，我们练完了躺垫可能10分钟翻来覆去就那种感觉，那种对我的意志上面的那种训练、 嗯、 是我闯过那个鬼门关的支撑、 哦、明白， 所以嗯，在看过这些事例之后，我其实并没有在孩子们训练过程当中我说啊，孩子们我们要训练、 嗯、 训练我们的勇气、 嗯、 我们的自信，这些东西概念化的东西没有意义， 苍白的， 非常苍白，所以让他们经过这2年的体验、 嗯、 我们也看到他在不断的健康的成长、 嗯、 孩子们，我也看到那个跟小米最先一起开始的女孩从6岁先到8岁，从一个很瘦弱现在依然很瘦弱，但是她会比原来有力量很多，体型也 结实的孩子， 也结实也展开了、 嗯、 等等一系列的改变都是我在这2年之中在他们身上看到过的。 对， 对，我也很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去、 嗯、 这样下去。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超负荷的这种体能训练， 嗯、 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就是有了这种所谓的坚强的意志，我们去面对生命的这种不可预知的情况的时候，你都是可以相对从容一些的， 从容， 没错，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是， 刚才提到了小米，然后我们提到了这个生命教育，你也提到了您的那位朋友。 嗯， 其实呢，对于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话题，我想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直面死亡。 是， 因为我们尤其是中国人是很忌讳谈死亡的。 忌讳，我们都说长寿啊， 对， 多活一些。 对，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想过，就是我们从人从咕咕坠地到长大成人、嗯，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是， 只有一件事情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就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去。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不是我们害怕死亡这件事情，嗯、是因为我们害怕分离。 是， 这个是我们恐惧死亡最主要的原因。 是， 所以你知道，就是刚才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我的外甥女儿， 嗯、 那这个。这种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讲过、 嗯、 但是今天因为跟您我们两个觉得特别聊得来、嗯、又有这种很多共鸣、 嗯、 因为我外甥女儿跟小米年龄基本相仿、 嗯、 比小米小1岁、 嗯、 她是在6岁的时候、 嗯、 就是不到7岁的时候、 嗯、 她的父亲突然 就是您的 我的姐夫40岁、 嗯、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突然这个触发这个恶性高血压， 嗯， 等我姐姐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已经在重症， 嗯、 一直在抢救，最后也没有见到那、嗯、最后那一面、 啊。 你知道从姐夫突然的这个离世一直到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人敢在小汤包面前提到对这个话题。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在说，你必须你们去要去就是跟他去面对这个话题。 是是是，我很赞成这种观点。 就是其实不是孩子不能面对，是你们不能面 对, 对。 因为从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他爸爸原来一出差，他就会比如当天走，当天下午他就会给爸爸打电话，问你到了吗，然后就是会跟爸爸，你想女儿永远是那个小棉袄。但是从姐夫离开一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爸爸，也从来没有问爸爸去哪儿， 女儿也没有提到， 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知道就这个，我们老怕他是在压抑一种情绪，我们也想让他释放，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成年人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释怀这个事情， 是 我们一直没有跟孩子提及，以至于就让他带着这种或者不安或者不理解或者隐忍也好，已经走了将近3年的时间。就是刚才您一聊到这个话题，我突然觉得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在他懵懂的时候让他去接受生命教育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会为对他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是现在我透过这期节目，我真的在反思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孩子不会做，而是我们成年人没有做好准备， 是 要去怎么做。所以现在从成年人的角度，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和解读生命？ 刚才您说的这件事情的话呢，刚才我插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很赞成刚才您说的那个想法，就是应该去跟他讲， 直面这件事情。对， 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啊，我怕孩子受伤害， 对， 而是我们怕看到孩子受伤害的样子， 对， 那我那个焦点其实还是在我自己身上，而并没有在孩子身上， 对。 对，所以那你到底是真正是为了孩子好， 没错， 还是为了逃避自己怕碰到那个痛苦？我想应该是后者了。 没错没错，这点太对了。 对，所以刚才在楼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到一个事儿，这个话题来得特别的及时和巧合，因为我女儿他们刚刚结束了一个单元的语文课的学习。他们现在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主题，这个单元的主题就叫生命。 哦， 对，就叫生命，里边有两篇必读的，就精读的，还有2篇是泛读的。都是讲到的是大概是小动物跟植物的生命。然后最后也留下来一个习作的题目，就叫生命。对，我们写了2篇，一篇呢是虚一点的，一篇是实一点的，实一点的肯定逃不开我们家这些小动物，那当时讲到的是什么？最近我们家一只母猫，生了3个宝宝，活下来3个，死了俩，对，我们写的就是这个，它 死掉了两个 ，死掉了两个。我们不知道猫妈妈会不会伤心，但是当时我们会比较伤心，但是我们会把它很安静的给它处理掉，对，小米女儿现在也经常会提到这件事啊，当时生了5个，有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死掉了，对，包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养这么多年宠物，少不了死掉什么什么，她眼见的有3只猫去世。对，他都可以很坦然的，从2岁的时候，对，他可以去坦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当然刚才您说的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不论什么事，我们去坦然的去直面，就好像当年我记得是鲁迅先生，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黎明的鲜血。 对， 包括小米他们这个生命这一单元的话题后面有3段话名言，第一段是雷锋的，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愿意把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对 为民服务之中去，对。然后第二个我记得最最最清楚，就是巴金先生，这也是我们当时写那篇文章的一个引子，就是巴金先生说，我的生命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信念，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而不是接受和争取，那 我反复给小米在读这句话，包括刚我们来的路上他带着语文书还把这个拿出来，我想这句话或者说是这件事，这个巴金先生这句话可能会成为他，我希望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座右铭。 对， 不管会不会成为他的，会成为我的。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自信。 是， 就是我要有一天去付出或者是去给予的时候，就是你足够强大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巴金先生这句话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所谓的做人的豁达，一个胸怀，但是其实他也是对我们提出了生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知道索取和要求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给予和付出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所以他是对生命的更高的一种解读。 是是是， 也希望小米能有这样的胸怀和品质。我觉得孩子有您这样的父亲，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能看到孩子的影子，就可以看到妈妈的影子。她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也很温和。 对，很温和。除了刚才拒绝阿姨，哎，你到底为什么？你告阿姨为什么哭？这阿姨真不懂事儿。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虽然我和这个威哥啊，我们洋洋洒洒聊了很多，但是最终的一个内核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和的看待生命， 是 就是我们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尊重他，同时我们也用我们最大的这个胸怀去包容他的生离和死别， 是 这一切生命的消逝。因为在我们国内现在有一件事情做的其实已经在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在形成一种影响，就是临终关怀。其实我身边有朋友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这种临终关怀就是对生者和逝者都是一种最好的尊重。就是我不可以那么没有尊严的死去。那我也希望呢，我在生命的弥留阶段，你们可以让我知道其实我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了。 是，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一种概念在今天传递给大家。那威哥最后一点时间了，就是就我们这个话题，如果最后留一句话的时间，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就是刚才我在节目中提到的那句话命运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勇气和自信能够创造这一切。对， 特别好，特别完美。今天您也有金句，我在节目当中也记到了。我们要延长的不是生命的长度， 是健康生命的长度。所以我想到之前国外一位老爷子活到110岁，他后来就要求安乐死。他说我活得太长了，活腻了。因为他觉得从75岁之后社会不接纳他，他觉得他生命没有意义了。他就是那种付出型的人格，他觉得他没有价值，他就想结束这样的生命。最后是和家人亲人达成共识，去到另外一个可以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最后用他的方式跟这个世界作别。其实我觉得老先生就用他的方式给了生命最好的一个答案， 是 就是我们都要对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去负责，前提是你要对你的生命足够的负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李传威先生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 title。 CrossFit Max 综合体能训练馆的 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下了节目我们加微信， 对对对， 我去找您健身， 一定开始，一定开始。 我要从一个胖子变成一个小胖子， 结实的胖子。 对对对对，一切皆有可能。再次感谢您， 谢谢 也祝您和宝贝儿小米六一节快乐。 好嘞， 希望每个人都保有童心。下周我们再见。 好，拜拜。 妈妈受伤，脸庞爱着，脸庞守望，哪怕有一点希望，也要抓住妈妈的目光。生命嘹亮，伸出手看见力量，长大成人光芒万丈。